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我七点六，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到高空槽和畸变线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下午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，雨量较小，对出行影响有限。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，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，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见阴，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北部山区有小雨，南转北风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评书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十王千岁李文忠要准备休息，还没等休息呢，值班的太监来了，高声喊喝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陛下旨意下。”召十王迅速进宫。李文忠就一愣，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。哦，我舅父明白过来了，叫我。李文忠就一愣，心说前后时间不长啊。哦，我舅父明白过来了，叫我进宫，大概见着班兵的折本了，我还得马上去。想到这里赶紧点头，高声喊喝：“臣遵旨。”四老将也认为是这个事儿，非要跟文忠一块儿去。李文忠一想也行，都不是外人，如果朱元璋做了决定，给多少军队，什么时候起身，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文忠点头答应，带着四老将赶奔皇宫大内。等到紫禁城这儿，被太监给拦住了，叫十王一个人进宫，其他人不得而入。四老将明白这个规矩，因此在宫门外头听信儿。李文忠一个人赶奔偏殿，不进偏殿还则罢了，一进偏殿，李文忠就一愣，就感觉到这气氛不对。两旁刑具列摆呀，往上边一看。舅舅在那儿坐着，本来就有病就不好看，再加上这一生气跟那活鬼差不多。就见朱元璋这胸脯一起一伏，双手扶着龙书案，气儿都上不来了。李文忠赶紧端带辽袍跪倒在地：“陛下在上，臣文忠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。”按现在钟表说能有5分钟，朱元璋没说话呀。他一看是李文忠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，越想越恨，哆嗦成一个的，好不容易把火往下压了一压，朱元璋这才说：“下跪文忠吗？ 正是臣。李文忠，方才你可曾进宫？ 是，臣进宫，因为有急事要求见陛下，因见陛下刚用了药，因此我又回府了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你进宫见我什么事情？ 因为边关吃紧，边关大帅常遇春命五殿长四老将回京搬兵，带来10万锦衣的文书一道，我来给您送折本来了。 哦，拿来我看。 是，我耶，这阵李文忠才想起来，那折本给了杨娘娘，由于刚才光顾生气把这茶给忘了，皇上一要他这才想起来。启奏陛下，臣第一次进宫之时，我交给杨娘娘了。 哦，交给杨娘娘了。我再问你，你除了交这折本之外还做了些什么？ 陛下，我不明白，臣什么也没做呀，因为我见您吃完了药昏迷不醒，我就走了。 真会说话，好孩子，你学会了编瞎话了。 铁的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啊！ 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调戏我的爱妃，还不把经过从实讲来？李文忠一听，明白了，肯定这杨娘娘编八造魔，把她气的往前跪爬了几步，蹦蹦磕响头，陛下容造，臣冤枉啊，我冤枉。路过舅父要问， 是这么回事啊？李文忠一想到了现在了，咱也甭瞒着，把盖掀开就得了，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什么？李文忠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 朱元璋听完了，哎，你说这玩意儿信是不信呢？看这意思，李文忠说的是真的。为了把事情弄清，吩咐一声把杨娘娘调来，要来个当面对词。但是这个杨娘娘心怀鬼胎哟，她也受点良心的责备，这腿肚子有点朝前，哆嗦成一个步都迈不了了。马娘娘给她打气儿，去，全由哀家做主，你怕什么？到现在怕也不行了，是遵旨。杨娘娘转身往里走，哎，在外边她还害怕，等一进了偏殿，她把心一横，这胆儿还就壮起来了，厚着脸皮给皇上见了礼。朱元璋用手一指李文忠，他是谁你认识吗？杨娘娘一歪脸儿，啊，他是十王千岁，刚才我见过。你把方才之事再讲说一遍。 要陛下，那太丢人了，我受了委屈了。 这杨娘娘就把编的这个经过讲了一遍。李文忠在旁边一听，可气坏。十王千岁以拳击地啊，我娘娘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咱们当家可有良心呐、啊！你说这话愧也不愧。然后李文忠往上叩头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他这叫血口喷人。刚说到这，朱元璋把龙胆一拍，噔！李文忠啊，人证物证可都有，你还想不承认？ 陛下，人证何在？ 李文忠觉着理直气壮，刚说到这儿，马娘娘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了。文忠，别抖威风了，人证在此 啊！李文忠一看是马娘娘，顿时全明白了。就见马娘娘稳稳当当 来到龙书案旁边，用手指着李文忠的鼻子：“文忠啊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哎，你看看把你舅父气的这个样。虽然你姓李，你是万岁的亲外甥啊，有道是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这是骨肉至亲，你许这么办吗？杨娘娘别管多年轻，陪着你舅父睡一宿，那是你的舅妈呀，哎，你这不是乱伦吗？幸亏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赶上了，我要迟来一步，这事儿不就更糟了吗？孩儿啊，悔了不做，做了不悔，大丈夫敢做敢担，你干什么瞪眼不承认呢？快点跟你舅父说两句好话，承认个不是，我呢再劝劝你舅舅，满天的云彩就散了。你要不承认，你舅舅岂不更生气了？你说这个女人多损呢、啊，明明是个假的，叫他这么一描，跟真的一点不假了。李文忠是忍无可忍，顿时他全明白，心里说话马大脚，坏事就坏在你这个女人的身上了。今天你害这个，明天你害那个，害来害去，居然害得我李文忠的头上。不用问，杨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你唆使的。那李文忠也是个武将啊，到现在由于气得太厉害，他也顾不得礼义了，从地下蹭他站起来了，三步两步窜到杨娘娘面前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啪，给杨娘娘来个耳雷子。你说这杨娘娘才十几岁，本来长得又那么嫩，哪挨过这个呀？李文忠是武将出身，又在气头上，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？把杨娘娘打出一溜滚去，连槽牙都扇掉了四个，顺着嘴角当时的血就淌起来了，把杨娘娘疼得嗷嗷直叫，那狗叫。李文忠余怒未消，又往前紧走两步，抡拳就打。朱元璋看得清楚，气得把桌子一拍：“李文忠，你想造反不成？金瓜武士把他绑了。”金瓜武士听谁的？你就得听皇上的。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李文忠抓住，打掉王冠，扒掉蟒袍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朱元璋这气儿可太大了，把他拉到外边金瓜机顶，打死他。金瓜武士往外就推，李文忠利用这个机会破口大骂呀：“什么舅舅！”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，李文忠就喊开了：“朱元璋，朱元璋，你个没良心的！”你听我接近你的老底儿，要没有我娘把你抚养成人，你焉有今天呢？我李文忠为了你出生入死，把最后一滴血都耗尽了，没想到今天你听信残废之言，陷害国家的忠良，我李文忠就变成厉鬼，我也得取你的老命，冤哪！李文忠这一喊，把朱元璋更气坏了，把他嘴堵上，快点金瓜机顶。这还没等动手呢，就听紫禁门外的一阵大乱，黄门官跑进来启奏陛下：“可了不得，双钩大将武殿章、八百哪吒宁波彪、花刀将康茂才、傅有德非要见您不可。”朱元璋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不见，都不见。”可这话说完了，他又一琢磨，好像情理上交代不过去。因为什么呢？武殿章是磕头的大哥呀，不管是从私从公，你都得见。 又一想啊，哎，甭问，武殿章是为十王的事儿来的，让他看看这个现场，把事儿让他弄清楚，也知道我杀他不屈呀。想到这儿，朱元璋又改变了主意，选。时间不大，四老将进了偏殿。朱元璋一看呢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多年不见，一看大哥鬓发洁白，发似三冬雪，须似九秋霜啊，老的不像样子了。就连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波彪也都见了白胡须了。想起当年同甘苦、共患难、戎马生涯久在一处，如今天南地北各自一方，想到这儿呢，朱元璋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看四老将哭败在地，朱元璋欠身离座，卿等免礼平身，一旁落座，谢主隆恩。四老将说完了，在旁边落座。可武殿章坐下，偷眼一看，十王李文忠在殿脚下那捆着呢，那马上就要动手了。武大爷心里埋怨朱元璋啊，但是君臣的情分又不敢越礼，强压怒火，这才说话：“陛下，龙体如何？”哎，朱元璋口答海声：“大哥，你甭问了，你瞅我这模样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小弟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看来要与世长辞了。陛下善保龙体，天灾病业这是难免的，日后好好调治，必能康复。借你吉言，大愿如此。大哥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臣从雁门关来。哦，边防情况如何？哎呀，陛下，你没见着臣的班兵折本吗？那是开明王常遇春亲手写的，写得非常清楚。哦，朱元璋一想，我没见着啊。这又一想，马娘娘说没见着，那就是没这么回事呗。你说这玩意怪不怪？一个人要相信一个人，雷打都打不动。武殿章说话他都不信了。当时他说了个糊涂语：“朕知道了。大哥，天还没亮，你们赶紧回府休息去吧。”武大爷一听，什么休息？十王怎么办？搬兵的事怎么办？这么多事情都没办，能睡得着觉吗？但他心里明白，这是皇上故意往外支他们。武殿章心里说话：“老四啊，老四，你跟当年是截然不同了。我封闻你在京里干了不少的坏事啊，这一次一则我是搬兵，二一则我是劝你来的，我看看你念不念弟兄之情，要说好了你能回心转意，痛改谦卑，一笔勾销；要说不好，我武殿章这条命我也豁出去了。”大将武殿章想罢多时，站起身来，二次跪倒：“吾王万岁万万岁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朱元璋就问：“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讲来。”“陛下，但不知十王千岁法犯何律，罪犯哪条，因何万岁要将他处死？”大哥，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，你来看。 朱元璋用手一指旁边那杨娘娘，这杨娘娘叫李文忠揍的，槽牙也掉了，嘴巴子也肿了，脸也歪了，这阵不是美人了，简直成了怪人了，这难看就甭提了。朱元璋指着杨娘娘，大哥你看看李文忠是不是要造反，当着朕的面公开暴打贵妃，他还有王法吗？眼里还有我这皇上吗？再这一说，他做下乱伦之事，是方才进宫见朕用药不在，调戏我的爱妃呀，他简直就不是人了。念起我们有骨肉之情，我只杀他一个人，不罪及他的全家，这就法外食人了。哥哥您不用管，我非要他的命不可。这阵儿武殿长才弄清楚，武大爷一听可吓坏了，心说这一夜晚间怎么出了这么多事儿？怪不得十王回府气色不好，手指盖都发青，问他他没说，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些事儿。但是武殿长明白李文忠绝不能干这事儿，胡说八道。朱元璋偏听偏信，武大爷想到这更生气了，急忙往上叩头，陛下容造，我不是袒护文忠啊，陛下您最圣明，文忠是您的外甥，从多大您摸着他头顶长大的，他是个什么人品您比谁都清楚，李文忠能不能干这个事儿？陛下希望您不要偏听偏信，听信坏人的煽动啊，我替文忠前来求情，陛下宽恕他吧。武大爷说到这儿哭了，不但他求情，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波彪三个人也跪下了，不住的磕头带响，要求恩放十王。朱元璋这心呐，可也就软下来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马娘娘过来了。武殿长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波彪，你们可知罪吗？这马娘娘就这么专横，不得到万岁的许可，她就可以插言随便说话。武殿长心里说话，你算个屁呀你！别人我不认识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你不就是马家寨的小姐吗？当初你跟老四成亲，我跟老七给保的媒呀，你装哪国的大辈算呢？张口之罪，闭口犯法，我犯什么罪了？我犯什么法了？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。又一想，人家现在是朝阳正宫，娘娘千岁，人家是君，自己是臣，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啊，没有办法，把火往下压了压，挺直胸膛，娘娘千岁，臣不明白我罪在何处。武殿长啊，冲你给十王求情，你本身就犯了法。李文忠犯的什么罪？乱伦之罪，欺君之罪。按照大明朝的法律，理应当户灭九族，全家抄斩。你给他求情，你就是包庇他，你就是纵容他，难道说你没罪吗？你瞪什么眼睛？哀家问你们四个，没有旨意选召，你们因何私离训弟跑回京城？武大爷一听更生气了，但是还不得不说，娘娘千岁，臣等并非私离训弟啊，我们是为公事而来，